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销售的食盐应当符合销售地的盐碘浓度规定，整改时限不得超过七个工作日。截至今年六月底，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已全面建立合长制，提前半年完成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。法国世界杯夺冠后，为了向法国国家足球队致敬，巴黎6处地铁站暂时改名，把教练、球员和两颗星都融入了站名中。希腊教育部近日宣布，将禁止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电话及其他电子设备，尤其是可以处理图形、图像和声音的设备。近日，北京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亦庄市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，152项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式受理。北京大兴区观音寺街道的暑期托管班免费开班，可以得到专业老师的课程辅导和享用午餐，每位学生只需缴纳50元的保险费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你要独处的时候，我就是孤独；你在微笑的时候，我就是幸福。亲爱的，像影子一样模糊，在你的世界里，我一个人住。你认为甜蜜，我觉得痛苦。你曾说过，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。哦，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。 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。

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叮当。你为什么说谎？不知道你是否也曾和我一样，走进一家小店，百无聊赖地走着，准备离开时，却听到一首早已被遗忘在记忆里的歌曲。你就这样被那熟悉旋律拉回记忆深处的一段时光。其实呢，每段记忆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。如果说每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都需要一首歌来总结，也许叮当的歌是不二之选。 是好是坏的沉默，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，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，是热的。 说都是错，你对我

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人生没有永远的不如意，也没有永远的失败。真正的失败是在于你决定放弃的那一刻。做人不怕外人嫌弃，就怕自己放弃。今天久了久，我是英奇。一个放弃自己的人，无疑是搬起了石头，将自己的路堵死；而一个不放弃的人，总会在荆棘遍地里踏出一条道路来。这条道路将通向未来的成功和幸福。 也许你只是一个

据悉，世界杯期间，北京96310城管热线共受理露天烧烤非法大排档举报1643件，同比下降45.3%。2018年，北京高招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已开始。今年北京高考高分数段人数上升，多家重点大学在京录取分数线普遍上升。综艺《这就是灌篮》发布概念台报，其中周杰伦、林书豪、马布里将加盟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

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 去我的棱角，有些坚持却永远磨不掉，请容许我小小的骄傲，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活大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，把头

还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天老地老也好，绝未离弃，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。只有一种心意，我不想可以设计。